多事别太计较，只是失眠干燥的了我我睡不着。如果说马兰糕有点技巧，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糟掉。我的枪不会装弹药，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。我派清风下不需要提升，因为自信是我会画的颜料。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与你们想想，拍个电视剧为了有钱一生的钱的梦想，收视率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，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的假象。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，背后在拍片那边装着要大气的模样。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 CNN 能不能等于往好一点再放，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，随时随地注意欣赏，要控制意识不能就跟毒下风人拉下的我不想。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。哦，如果超人会飞，那些人甚至会怪你妈妈。